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光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阿光的艺文报报。继上周从声音来看戏剧的张力之后，这回让我们从肢体与装置来看戏剧的表现。这次也由于欣赏香缇人偶剧场直到大地的尽头的实际经验，所以我也将会分享两则真实的故事，来验证没有对白的戏剧，只要借由肢体与装置的表现，也能激起观看者的共鸣。在阿光的概念里，无论是叙事性的故事，还是纯粹写意的意境，只要能表现想法的，都算是戏剧的范畴。所以，无论是舞蹈还是戏曲，都可以算是戏剧的表现方式之一。这次的东方器乐剧场里，不仅仅让笛手一边演奏，一边以孙悟空的身段来走位，并结合了陈星河舞弄球儿的杂耍表演。光是看透明的水晶球在他手中呈现无重力的漂浮状态，就可以感受到一股如梦似幻的写意氛围。至于新编豫剧《刘姥姥》当中，荣国府衰败之时，王熙凤不仅仅面临了由父转为一贫如洗的失落，更要接受心爱女儿乔姐被卖至青楼的事实。在这双重的心理煎熬之下，她所展现的肢体语言更是令观者在视觉上感到莫大的冲击。在传统戏曲里，有所谓的净、身、旦、丑等四行当，或者多了一个末的五行当，还有一整套的身段来表现当下的情境与动作。其实就像西方的芭蕾早就有了一套完整的表现方式，所以在叙事性的方面，只要概略地了解其肢体规则，就可以看得懂。至于写意的部分，除了要靠观众的想象力之外，还必须具备的就是表演者的深厚功力舞蹈。就像采风乐坊的特约舞者陈星河，专科时期主修的是传统戏剧里的丑角，大学读的是舞蹈系，至于耍球是自学而来的。假设没有舞蹈带给他柔软的肢体，他便只是耍球，而无法赋予球儿幻化成真的生命律动感。至于在剧场里，除了演员之外，无论是布景、灯光还是道具，皆是没有生命的物体，真正能赋予他们生命的还是人为的操纵以及意念想法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设计、导演、总监的职务，为的就是给予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一个统一的概念。在东方器乐剧场《西游记》当中，整个舞台的场景就是以竹子搭建而成的，呈现出一股浓厚的东方意象。时而隐现在舞台上的景片，像是云朵或者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布幔，更让观众感受到置身世外桃源的景象。而刘姥姥一剧更是在方形的舞台上搭建了一个可以旋转的圆形舞台，呈现了里外两种空间格局。借由可以活动的半边透光玻璃帷幕，搭配灯光的转换，表现荣国府里每开一扇门，眼前所见竟是惊奇的深宫大院景象。这些看似简单的物理构造皆是受人操控，若要精确地利用这些事物展现所欲表现的状态，首重的就属节奏的问题。节奏一旦不对了，这云就不是云，深宫大院也就没有那么神秘。这次来台演出的香缇人偶剧场，以偶幻化为人，人化偶作为宣传手法。但是细看，在他剧场里的偶之所以栩栩如生，主要原因在于整个剧场所展现的是一个舞蹈的情境。舞蹈让人看似偶，也让人与偶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取得了平衡。加拿大动画大师诺曼曾说， 如果我不做动画，那我应该会是一个编舞家。动画师与编舞家的共同特点在哪里？就是在于肢体的安排。动画师编排的是动画的肢体，编舞家编排的则是舞者的肢体。而我们在诺曼的作品当中，更可以感受到借由音乐节奏呈现而来的肢体表情。在香缇人偶剧场草创之初，就曾经到一间专门收容自闭儿童的学校里演出。当时的老师还担心这些小朋友会坐不住，谁知道当戏一开演，小朋友纷纷屏气凝神，专注于舞台上的发展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些小朋友在戏剧末了都被感动得哭了。第二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这次来台演出当中的片段。当女主角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仍处于精神病院里，从梦里的美好到现实的残酷，令许多在座的观众，当然也包含我，忍不住眼泪溃堤，为之动容。总和以上两个故事来说，不论是人的肢体语言还是无生命的道具，只要节奏对了，生命力就出来了。一旦节奏出现了落差，情绪的表情就有了变化，故事的张力也就出现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你们会发现，无论是声音的诠释、肢体的演绎，还是剧场里各种器材的使用，我一直在强调所谓的节奏。为什么节奏这么重要？在云门的肢体开发课程里，就有一部分是属于舞蹈的训练课程。舞蹈是从音乐衍生而出，所以从舞蹈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节奏，进而利用节奏的律动感开发肢体的演绎。陈星河的水晶球杂技，因为舞蹈的柔软而发展至出神入化的境界。饰演王熙凤的萧阳玲，因为掌握了情绪的节奏强弱，成功地演绎了这场风戏。飞利浦香缇，因为掌握了节奏的差异，谱出梦境与现实的对比。就连太阳剧团也曾拜师于门下。如果今天给你们四个小节的时间，每个小节都有四拍，让各位去观察眼前所见的任何事物，从生物、自然现象、生活当中使用的器具，到人的情绪反应，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有它特定的节奏与强弱拍。说穿了，舞台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模仿而来，创作者观察的越是细微，节奏的掌握越是精准，呈现的也就越是生动。相对的，好作品所呈现的分毫都是一丁点儿也不马虎的精湛成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。对于各位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还耐心地听完我的分享，阿光在此致上120,000分的谢意，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批评指教。未来阿光也会更努力地跟大家分享我参加艺文活动的心得。最后献上菲利普·格拉斯为电影《时时刻刻》所做的配乐，也借由节奏明快的音乐，让各位感受节奏的强弱变化所带来的戏剧氛围。那就跟各位说声再见咯，拜拜。